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请来一个头上放光的啊。为什么请这位仁兄来呢？最近这个拍卖界啊，6月4号发生了一件大新闻啊，创了一个记录，就是宋版书，一套宋版书啊，40册，叫做《锦绣万花谷》，来自于过去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收藏家这个过云楼的这个旧藏，据说是海内孤本啊，拍了多少呢？1.88亿人民币， 落锤价， 不是2点多少吗？ 落锤价是1.88亿， 加上佣金，加上就是这就说到他了。他因为咱们就是请来这件事儿的这个第一当事人啊，他就是矿石的董董，董事长嘛，他董国强， 姓董又是董事长， 董董，董董呢？我跟你说，徐老师，你前一阵在香港，你应该有所耳闻。他首先是个爆料的。前一阵在香港呢，有个汝窑的那个碟子啊，卖了2亿出头的那个港币。 港币。 开头有人在微博上爆料，说是香港的那个著名的大刘刘銮雄买的啊，结果后来证明是刘料，但是爆料的就是董董。 这爆料他也是别，他也是因为别人爆料，然后呢，我就给转发了一下。那因为那么那个爆料的人可能没有我这个在市场里面影响大，所以呢这个媒体 归功于他， 结果媒体记者都说，哎，董国强说是谁谁买的， 对对对，没跟你说，我跟你说， 其实我是传谣的， 是是是，你这个工作方法跟我们媒体是一样的，这个没什么， 你不传谣，你传的是事实，对不对？ 但是最终证明不是事实啊， 不是刘銮雄买的 啊，你说是刘銮雄， 他是刘銮雄买的啊， 哎呦， 但是这回可确实是真的，因为他是亲自见证， 对， 而且呢，老实讲，就这套书啊，他们这个公司是花了心思，这当作国宝来处理，而且呢，中国的拍卖公司啊，咱就说搭台唱戏，徐老师，我可以给你看看照片，人说中国拍卖公司这做的还不错，你再看看，专门为这套书啊。简直是建了一个舞台，你看到没有？ 像摄影棚一样， 像摄影棚。进门你看，透过这个青纱，哎，里边是这个书。你再看第二章，这是这个《锦绣万花谷》，这等于啊是宋代的这么一部百科全书啊，这是哎这个书。那 一共垒起来有的面积上，我 纠正一下，刚才说卖了1.88亿，不是一套《锦绣万花谷》。就是锦绣万花谷只是它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 对对， 是一批过云楼藏书，是一个标的，一共是179部书，总的册数是1292册， 1200本书， 对， 就是过云楼所有藏书的 过云楼， 过云楼 啥呀， 对，过云楼，对不起， 过云楼公孙胜， 过云楼所有书的1/4，对不对？但是他说精华就在这四分之一。 但是他们有人说这1.8亿都是买这套《锦绣万花谷》的， 1.8千800万是这个179部书。 对， 那么过那个《锦绣万花谷》，那么大家认为它应该值1.5亿。 哦， 他在里面占的比重可能是2/3的 核心价值，核心价值。 对， 但是好像是谁卖出来谁买进，这都不能宣传。 不是谁买进，这都人家宣传开新闻发布会了。 对呀、啊，第二天就开了新闻发布会啊。 我们凤凰啊，凤凰买的， 凤凰买的， 不过是江苏的凤凰。 此凤凰非彼凤凰， 江苏凤凰出版集团。 我还以为屈原那时候的凤凰 买了，而且你知道这几天很神秘啊，买了之后呢，这凤凰出版集团说了，我们要建楼，我们要怎么还认真对待这个国宝。可是今天要听他呀披露一下，就是说呀，这个事儿也许还有变数。 对对对， 你给讲讲。 因为呢，文物局那专门为这场拍卖下了一个文件，那么因为这批书的这个里面很多是国家一级文物，那么所以呢，这批书那么拍卖呢有这样一个规则，就是在拍卖当中，国家的相关的文博收藏单文博单位或者叫文物收藏单位，就是国有的，它是有权采取政府优先购买的这样一个权利。 什么叫优先购买？ 优先购买就是说什么，它可以不参加拍卖，它也可以参加拍卖，但是它呢最后成交的那个最高的价格，它有权以这个价格来收购，这即便在场上它没有买到，他也可以在7天之内，他来决定 我要还是不要，就相当于斗地主啊，他手里有一炸弹， 嗯、没错啊。比如说是 他这炸弹什么时候出？ 6月4号现在举到了1.88亿 啊。 那么在7天之内，要是有个国家文博单位要买，那国家文博单位说这钱这价我出，他优先拿。 就是如果说这事像他说的那样，那就等于是凤凰叫价，国家买单。 哎，凤凰叫价，国家买单。 这您这话一说的，说起来好像有点， 好像是个局， 听着像个局。 没， 是不是这样嘛？ 啊， 不，哎，他是这几天， 那因为他 要接触了一家，是不是？ 对，因为凤凰叫价 不是这个凤凰哈，不是这个凤凰哈、啊。 凤凰叫价是什么概念？凤凰因为他是要买，他买他当然要把别的竞争对手打败，他才能获得，他才能获得这个竞得嘛。 对， 对吧？那场上有人跟他有前一口举到了1.87亿，他1.88亿没人举了，那么他获得了这样的，啊、那么他第二天也发布新闻发布会。他也说我们对这个书 就这样，就是说凤凰辛辛苦苦得来的胜利成果很有可能被国家拿去了。 对， 但是是不是有这一说，就是说是要有一家国家的这个文博单位要买这个书，就是那就是说不是属于这个凤凰集团的了。这事儿能确实吗？ 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在拍卖之前确实有国有的文物收藏单位有这个意向买这个书这个是确实是有的。 我这彻底外行了，我讨教一下这个政策是现在刚刚开始，以前没有的。 这个政策可我们已经我们国家用采取这个政策来在拍卖场上来参与这个文物的收购已经有几年时间了。那么过去我们的这个我们过去才可以说应该是更王道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叫定向拍卖。定向拍卖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杯子是一个私人拿来的，这个东西是个一级文物，那么国家可以规定这个东西只有国有的这个文博单位可以买，个人和各私人企业都不许买。那么这样来说呢，那个呢就是说叫的价格当然说相对来说就不是很高，因为政府和政府之间不会争啊， 反正我们是知道这个， 对对，所以他这个 咱们知道 谁定他是一级文物的呢？ 文物局， 但是至少文物局要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在谁那里。那么更早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是比方说我知道你邓文涛家里有一个一级文物了，你就应该捐献给国家或者国家可以收归国有的呢？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文革的时候以前吧， 是以前是那样的。 文革之后就这种事情。 文革以后就是定向拍卖， 就没有。 现在就是说是优先拍卖。 文革以后，我们的拍卖，中国的拍卖其实是从1993年、1994年才开始的。 不是，徐老师，我跟你讲啊，这个董董他这儿啊，真的是一个窗口，可以让咱们观察呀，甚至观察现在中国的经济。比如说这次这个春季拍卖开始之前，我跟你聊天，当时你就说过一句话呀，他说呀，这次啊，这个总的来说啊，情况不会太好。 对， 我说为什么不会太好？他说 希腊欠债太多了。 不是，你当然说的不叫行话了。他说这行话就是，那前些年买了东西的那些人，到现在还没付钱呢，手里都没钱了。怎么可能这回拍卖好呢？ 我说的是啥？您这一说又给夸大了。我说是前些买东西的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还欠着一部分钱呢。不是说他们没给钱，但而且他们欠的钱也不是说过去的，是上一场的。就比如说去年秋拍，很多买的东西买了很多的人，比如说他买了5000万，他付了4000万，还欠1000呢。那么他这一场他来拍 东西已经拿走了， 东西没拿走 啊， 东西还在我们这边，我们是钱没付清，东西 不能 拿走。 他也不兴分期付款的是吧？ 不兴分期付款，但是东西不分期给，东西不能把东西切碎了然后分期给他，是吧？所以呢，就是钱付清才给他。但是你想，如果就是比如假设，比如是你这个东西5000万买了，现在只付4000，还1000没付，那这场拍卖你自己也不好意思来了。 而且呢，你知道这个中国拍卖市场上不付钱这种现象现在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以前好像拍一个什么兽首，好像是福建什么地方， 那是福建那人嘛， 在英国拍，后来就不付了。 他要为中华民族争尊严嘛，就不付钱嘛。 哎，但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买了一个东西，我钱还没付清 啊， 他有没有权利把这个东西再投入市场再去拍？ 没有权利。 一定要付清以后他才能 拍。不付清，拍卖公司不会把东西给他的呀。所以呢，市场上其实你包括我看媒体上也有这种误解， 炒卖， 有这种误解啊，说这个人啊东西买了先给定下来，然后呢把它卖了再去赚钱，其实这都是想当然的。因为你不把钱付清，你东西不能拿走，你就不可能去第二次交易。 明白了，跟筹不一样。 哎，不一样。 没错，那得也有一种，不是有一个人嘛，就是汉代那个金缕玉衣嘛，他就跟银行的一起做局，说这玩意儿找故宫前故宫的退息专家，值多少个亿来着？ 对对。 值多少个亿？ 借了一大笔钱。 对，那东西倒是他自己手里的，但是是他自个儿穿的，穿了一件。 但是 咱们记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徐老师一脑门子问题， 对对，我还有一个最近想了很久的问题，因为我听说，有几位当代的画家的画现在卖得非常高，对不对？ 哎呦，是，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就虽然我是外行，可是我对中国目前的乱象非常不能理解。大约在同期吧，就最近，我就说这个《过云楼》这个书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著名画家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你说这个海内孤本这一套40册宋版书卖了1.88， 他一共你说多少本？ 1200本书 跟一张画差不多价钱。 这个哪差不多？万山红遍差2亿5000多人民币，加上佣金 2亿9 人民币。李可染万山红遍，就是等于现代的这么一个画家，他怎么可以卖这么多？当然有人愿意出钱，但为什么？你能说说吗？哎， 对啊，我这个是看不懂。 艺术品市场啊，其实很难类比的。那你要这么说，咱们其实是说，你说一个瓷器还有卖3亿、5亿的都有。 OK， 那如果跟李可染的万山红遍比，那我认为那个价格更不合理。 我觉得我听到过， 为什么呢？那个东西是清代的工匠烧的，而且烧的不是一只，一烧烧一批的。 可是留到今天就很少啊。 留到今天很少，李可染更少啊。李可染这样的画这个万山红遍题材这个画，那只画了几张啊？ 齐白石的虾有多少啊？ 啊，齐白石虾那每一张都不同啊。 但现在每一张都不同。对，你看我上次我们讲的那个碗对不对？那个碗2亿的 港窑， 他人家宋代。就厉害就在这个宋代，你现在很少了嘛，你这宋代的窑的研究都这个很难研究。我现在听说，我就是我困惑跟他一样，我还不仅仅是一个价值的问题，因为我想象，在我外行想象，2000本宋代的书，跟一个几十年前，跟钱钟书他们一起打扫牛棚的受委屈的知识分子的画家的一个画，那个画家的画比他更高。然后他们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说现在很多齐白石的画，当代的很多画，就是当代比那个明代的画家的画还值钱。 明代大画家这董其昌才卖300万，那么这个今天的这个现代的画家就卖2亿， 然后我的问题是更一个问题，他们说现在这些画的买进买出，很多买家，其实不是个人，是公司，而那些公司其实都是大的国家机构的办的公司，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就他们在买这些画。 你把他问傻了。 您觉得 说什么？ 您觉得这个他们不应该买？ 不是不应该买，我的小人之心是这样的。他这个钱如果买对了，这个画增值很高。这个公司那。我们假定哈， 简短，那让他给他们说啊。你说， 就是买对了，他可以赚很多钱；买不对，赔的不是他的钱。 对，您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首先第一啊，咱们先说这个，您刚才说的董其昌卖300万， 对， 李可染卖2亿多。那首先一个问题，董其昌，社会上知道的人，肯定没有知道李可染的人多。 哦， 这是第一， 名气不够大， 对，是我们的罪过， 对，这是我们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罪过，这是因为我们有文化革命，有这些，有这个，有一个文化的断层，对吧？有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董其昌的画今天能看真假的没有几个人，李可染这个画是板上钉钉，肯定是真的。 来源出处都是非常可靠的。你知道，如果对，如果董其昌的话来源出处非常可靠，然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是真的，那董其昌的话也不是300万，应该是3000万。 嗯 啊，但是就是即便如此，跟他还是差10倍。 对， 那么这10倍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就是当今社会审美、社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鉴赏力， 没文化就是没文化、 啊，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但跟文物市场的这个资金流动的来源有没有关系？ 就他刚才问那问题 了，然后跟资金 是不是纯粹的私人的在 经济的投入？对，那么再刚才我回答您这个问题，如果是个国有的企业，他要收购艺术品，他只敢买最有把握的。最有把握是什么？李可染最有把握，这个东西肯定是真的，他不敢去冒险买董其昌。 对，而且他艺术上他也没有这个鉴赏力， 而且再有一个 党破， 他买的这个李可染不会有人说这是假的，谁说这假的这个人挨骂，因为这个东西来源非常清楚， 我认识他孙子。 对， 但是 那再有一点，你买了个董其昌，天天来的，就是说这个市场里啊，假行家比假画还多。明明是个真的，今天人来说我看这个不好，这 上当了，你们上当了， 没错， 反而给自己添很多恶心。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讲，我这人比较喜欢阴谋论啊。平常听人说呀，你们这行里很有很多黑幕。你比方说，一旦要有一个像李可染这个卖2亿多的，我首先就会听到一种流言，咱们或者说是谣言啊。就说做局的，哪能卖这么多呢？这是几方，甚至还有一种当代艺术家，你听说过叫自买自卖的，因为炒高身价啊，是吧？你知道这事儿吗？他说卖1000万，实际上是他自买自卖，这样的话，过一道手嘛，然后他这个大家就说啊，他的画值这么多钱，这个事情， 在中国现阶段，任何一个行业里面都有不规范的黑幕。 文物， 尤其是你们这个行业， 不是你不能要求，你不能要求艺术品拍卖这个市场就是铁板一块，对吧？这是一个 水至清无鱼， 哎，这是一个整个的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那么你说的这情况有没有？肯定是有，但是有它肯定是少数，它肯定不是普遍现象。不是说所有当代的画家那画全是自己炒高的。 我有一点、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过云楼 啊， 真货。 哦，是吧？ 那一大堆啊，你想想。 没错，万山红店也是真货，值不值呢？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对对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爆料，接着爆料，咱们刚光放广告的时候爆料，现在不爆了， 不说了，这个牵涉私人。 哎，对，咱们这董董，你平常听说过点什么事儿？你比如说，我还听说过一种，你知道现在他中国这个特有的经济形势，外国人呢、要不说是比较守承诺，或者是重合约，但中国人甚至有些时候，我听说过叫三角债，说在你们这个地方，什么叫三角债？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这行业三角债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啊。你送了一张画给我拍，卖了200万。然后呢，200万，你呢？你看一个东西，你在这同样这场拍卖里，你又看到一个东西你喜欢，150万，你把它买了。那么你买的这件东西呢是文涛送的。那么你卖的这个200万，钱没收到。但是呢，你又买了一个150万，这是文涛送的。那个200万如果不付的话，这个三角债就形成了，对吧？因为拍卖公司既不能付给你这个150万，因为你的150万是他买的，他卖了200万的钱没收到，对不对？他呢又不会再付150万出来，他因为我每次卖了200万，我在你这卖的钱是富裕的呀， 就给同一家拍卖公司，对吧？就等于我不用付钱了， 那么也就变成了我们来说呢，我们要面对两个人指责。你指责我说你我这个卖了150万到现在钱还没出还不给我，对不对？然后你呢说我这200万你还应该再退给我50万呢，但是就因为这一个人付了200万，如果说这个事情啊更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恰巧你们俩又认识，你拿着这150万买这东西，因为你卖了200万，你买150，那作为拍卖公司来说觉得不怕这个你不付钱了嘛，所以这东西可能就交给你了，因为我们还 不但你已经钱已经不应该给钱，我们还要再给你50万，对不对？ 对。 恰巧你们俩还认识，你拿着东西找文涛去显摆去。 啊。 哎，你说你看我这东西买的好不好？这文涛这东西我的呀。文涛肯定马上来找拍卖公司。你 们 怎么回事？钱没给，东西就拿走了。你们肯定收到钱了，对不对？你不收到钱，东西也不会拿走啊。 所以拍卖行虽然看上去像这样，怎么不管怎么拍卖、 啊、 佣金你们都稳赚、但其实你们也有很大的风险。对对， 我跟您讲，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从2005年开始做拍卖，我这7年时间我挨的骂呀，比我前边我这个前面这40年挨的骂都多。 但你 成孙子了。 但你为什么这个6月4号你这个拍卖这么大的一段买卖你都敢做呢？你是什么雄心壮志呢？ 人不但做呀，这还得这吹捧吹捧的。人家就是说，如果国家文博单位收购了这个锦绣万花谷，他不收佣金。 不是，不是不收佣金， 不收买。 你别坑人家吧。 哎，不是，他是掉人挖坑掉里头。 是收佣金，但是收完以后我把它捐出去。 哦， 我不收就变成我免了佣金，那别人只觉得我高姿态。 嗯， 那我收，我把我应收的收进来以后再把它捐出去，这钱是我捐出的。 那家伙他这是几千万呢、啊、 大概应该将近3000万吧。 哎，你这么有钱呢、啊、你就能捐了。 不是，我觉得这事情这样啊、 嗯， 那作为首先第一，这批书放到你眼前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对文化有感情的人都会被他拿下， 震动。 我们这个书到全国各地巡展，很多人呀都是蜂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95%都不懂，不懂。 对， 但还是， 但是为什么要看？他来了。